情为情情，句句话都有衷。不管明天到明天要相送，恋得今宵把今宵多珍重。我俩临别意，愿太阳快升东。我俩临别意，要再见在梦中。 电视剧令我想翻起呢一首歌，所以今朝早第一首就送翻俾大家。今朝多珍重我哋嚟自幼原装版本吹瓶姐姐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早晨早晨啦！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嘅。当然啦，你应该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啦。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4月16号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嚟到3月16啦，继续系呢个公众假期啊。今日咧就系呢个耶稣受难节嘅翌日嘅假期。咁啊，室外温咧22度啊，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穿了两日的短袖衫短裤，今早乖乖地穿回条长裤和长袖衫，一阵风吹来很易冷衬。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为了爱 要对你掉眼泪。 下来。 潘秀琼姐姐，情人的眼泪。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啊，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又为26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系颇大，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再次提提你，室外温22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嗱，呢半个小时咧就会带嚟一啲嘅老歌啦。讲起老歌，其实佩佩最中意系呢一首。 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又怜惜我一？转眼天又想起你，明知道我不该想你，为什么好像有回忆？我也常觉意想忘记，一转眼天又惦记你。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怀念你，怀念着你的情意。你莫非有魔力，终叫我盼望你，盼望着和你在一起。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又怜惜？我也常觉意想忘记，一转眼天又想起你。想有联系，我也常觉意想忘记，一转眼便又想起你。 近排在社交平台里面呢，望到好多幅詹小平的相片，虽然我不认识这位前辈，但是我好喜欢他唱的这首歌《莫不了的你》。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窗户，我不管天多么高，更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靠近我，一同惦记今生。 子怎么过？你快靠近我，一同惦记新生活。 白光姐姐，如果没有你。 每次播呢一首歌嘅时候呢，我都唔鍾意踩过，咩意思呢，即係唔鍾意掂到佢每一粒音，希望呢都听晒每一粒音嘅一首我好喜欢嘅歌曲不了情啊，带嚟有姑薇姐姐嘅歌声。讲起呢一个不了情呢，其实是好耐好耐之前，我记得呢香港电影节呢就曾经就有过播呢一套戏啦，佩佩特登去睇。咪呢套戏大家都应该知道啦，咁就由呢个亚洲影后林黛啦同埋呢一个嘅关山合演嘅呢一套戏啊。咁啊当然啦，即係呢一套戏呢就係1961年播放嘅，咁啊当然佩佩就梗係未出世啦，咁啊所以亦都有幸喺呢个香港电影节里面呢，佢做返嘅时候就去睇过呢一套戏嘅。咁啊讲起电影呢，星期四就可以开电影院喇喎，会唔会饿咗好耐想睇戏呢？不过虽然你话即系出去睇戏，不过都要小心做好呢一个防疫措施，戴住口罩，我觉得系安全啲嘅。听到首歌翻嚟有五点半钟新闻，呢、這个时候我哋有静婷姐姐嘅出现，痴痴地等。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想的。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官员话，华盛顿方面对乌克兰的新一批军事援助首次空运预计24小时内抵达。今次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8亿美元最新援助中的第一批。预计这些武器和装备会抵达乌克兰边境，再由乌克兰人在陆路边境运入乌克兰。有关方面未有详细披露这批军事物资包括什么装备，但美国官员早前说，乌克兰在军事上最迫切的需要包括榴弹炮、弹药和雷达等，会是首批装运的物品。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据报向美国国务院发出外交召回，指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报道指该召回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总值$8亿的军事援助有关。俄方在召会中要求美国和美国盟国停止不负责任地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化，因为有关举动意味对地区和国际安全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美方相信俄军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在受损和沉没前被乌克兰两支导弹击中，又指在事件中该艘巡洋舰有人员伤亡，但美方不清楚实际人数。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早前讲法，莫斯科号发生火警，船身严重受损，船员疏散到其他舰艇上，其后在拖返港口的时候在暴风雨中沉没，俄方没有提及莫斯科号遇袭。乌克兰官员就说，乌军发射了两枚海王星反舰导弹击中莫斯科号，而在莫斯科号沉没之前，俄方的救舰行动因为舰上弹药爆炸和恶劣天气受阻。报道指乌克兰在俄罗斯当年对克里米亚采取行动后设计了海王星导弹，以应对在黑海针对乌克兰的潜在威胁。俄罗斯举行仪式向黑海舰队已经沉没的旗舰莫斯科号致敬，仪式在俄控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基地举行。一名将领说，莫斯科号是力量、希望和俄军舰队自上世纪90年代复兴的象征。一名出席仪式的宗教人士就说，失去莫斯科号对过去几年曾在舰上服役的成千上万人员来讲都是一场悲剧。塞瓦斯托波尔地方首长说，重要的是莫斯科号上的船员已经疏散和获救，正等待他们英雄式回归。莫斯科号在前苏联时期建造，报道说在俄军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期间，这艘巡洋舰在协调各舰艇作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港新增946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单日个案近两个月以来首次回落至三位数。另外呈报多6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8856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说，根据港大的数学模型分析，人群免疫力较以往高，但可能仍然有200-300万人未曾感染。复活节假期人流增加，疫情有反弹风险。至于新增个案回落至三位数，是否应该推行全民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说，全民检测是很大型的活动，政府会全面计划和预备，如果有细节一定会适时公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约26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隔篱咧有罗文加上关菊英嘅呢一首《楼台会》，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0，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咁今朝早拣呢一首歌嘅原因咧，近排咧就睇到呢一个嘅电视剧，一个重播嘅电视剧《宫心计》。发现咧呢一套戏虽然系2009年嘅戏啦，咁确实咧真系见到好多靓人靓衫喺里边啊！我只系话哇，其实要拍一套古装片咧，确实真系唔简单嘅，个个个头咧 set 到好狠嘅，然之后咧个个嘅衫亦都好靓啦，个妆亦都化得好靓。当中你话可能后生嘅咁啊，或者可能好多。都是嚟自即系选美出身，咁佢靓系应该正常啦，系咪？咁但系你见到可能米雪姐姐啦、关菊英姐姐啦、惠英红姐姐啦，佢哋嘅扮相都系非常非常之靓。我直头话，其实我好享受睇呢一套戏，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女演员都真系好靓。当然啦，佢里边讲紧嘅一啲嘅剧情咧，都好。好令人即系想追落去啦，咁啊，即系大家都知呢套电视剧当年其实喺播放嘅时候都好多人睇，其实我当年就冇睇过嘅，咁啊近排因为疫情当中啦，咁啊得闲可以望下部电视啊，又觉得真系几好睇呢一套戏。不过你讲紧呢一个古装片啊，确实系嘅，我觉得拍古装真系好辛苦，尤其是好多时候听到啲演员话。大热天时穿住件棉衲去拍戏真系好辛苦啊！所以真系要向每一位嘅演员致敬。仲有一样嘢就系拍古装片咧，佢哋讲嘢文绉绉，其实真系点背咧啲剧本。 情意要心中有几多重，仇恨。情愁两鬓温，爱中已有恨，恩怨同重，忘情弃爱，世上有真英雄，常人只许让爱恨缠心中，难忘。 中 郑少秋《倚天屠龙记》一套好出色的一套武侠片啦。1978年的作品，演出的朋友就是郑少秋、汪明荃、赵雅芝。你问佩佩其实没什么印象，不过我就很有印象就是郑少秋的扮相。通常即系大侠嘅扮相，本身郑少秋出嚟够高大咧，都已经系好好睇。我仲记得咧，佢系对鞋啊，对鞋咧就有啲丝带咁样咧绑住，打交叉交叉咁样绑上去。咁当年咧，咁呢种咁嘅着法咧，其实只系得跳芭蕾舞嘅时候先见到嘅啫嘛。咁所以咧，我觉得佢着得好有型，所以呢个印象一路印喺个脑海里边。啊，讲起呢一首歌，其实都有一个系有个点唱啦，有个听众朋友话想将呢一首歌送俾佢嘅朋友陈伟强啊，同埋佢24号生日嘅外甥孙胡卓熙嘅生日嘅，咁希望佢哋都生日快乐，咁都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最紧要系咩啊？大家都要身体健康。佢仲问佩佩系几时生日？佩佩未有咁快嘅，佩佩生日咧系暑假最后一日，系平时嘅暑假，唔系今年今年呢个特别暑假。咁你估下系几时啦？ 问你可知否？你追我逐去将河山盖，醉了百般月，令到心心难再。恨有几多种，你憎我夺那恩情不再，梦要几番醉，几需要断你深沉苦海，梦里几番意，掩饰失去热爱。 姐姐的这一首歌《爆脆眉梦里几番爱》，来自这个电视剧《决战元武门》找到的这一首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一套的古装武打片呢？其实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这套戏的名字我记得 OK， 这一首的主题曲我记得，但是哪个做是完全不记得，即是上网看看才记得，是这个黄日华、苗侨伟、翁美玲加上汤镇业合演的，讲什么真的不记得了。虽然都不是说很久之前，即是我意思不是我很小的时候播，但都真的没有印象。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此心扑飞眼， 世界，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挂，谁愿去卑微，兼此心扑飞崖，纵隔千山亦无界，爱比朝露，你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淡，别去已经难，从会更艰难，爱火于心间，不冷，情若真，不必苦恼。 这个电视剧尤其是一些古装里面特别记起的是金庸小说的一些的、作品呢，这样这一套《神雕侠侣》找到的这一首《情义两心坚》，我相信也是大家觉得公认是最难忘的一对的组合，刘德华陈玉莲合演。唱歌的呢就有、张德兰的歌声。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咁啊，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啊，最高气温约为25度，吹清劲嘅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咧，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啊。随后一两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室外气温咧22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嗱，讲起拍古装好辛苦啦，嗱，仲有我都几中意睇文初戏嘅，可能咧我系好中意呢啲咁嘅，系咪叫小凤仙装啊？非常之中意。 如梦人生方心碎，空对落花我泪碎。为何情缘逝似水，大江去哪堪追，无奈情丝抛不去，堪叹狂风吹飞水， 即汪明荃的这一首的京华春梦嘛，还记得呢他们穿着蓝色的上衣的校服，是不是不只是校服呢？现在看到呢都是、有些学校呢都会仍然会用这个旗袍啦，我知道有学校小学呢是用这个即好像京华春梦这样的服装。其实真的很得意，因为平时见到啲小朋友的校服可能都是一般冬天基本上全部都一式一样，是恤衫啊加条西裙啊咁样。即我觉得特别在咧，就系佢着一啲小红仙装啦，又或者系着旗袍啦。我觉得女仔着旗袍系好靓嘅，因为尤其是你系唔可以太粗鲁噶嘛，因为侧边个叉咧系会烂嘅。好，听到首歌翻嚟有六点钟新闻简报啊！ 时时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条条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 三位数。另外，呈报多67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8856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话，根据港大的数学模型分析，人群免疫力较以往高，但可能仍有2-300万人未曾感染。复活节假期人流增加，疫情有反弹风险。至于新增个案回落至三位数，是否应该推行全民检测？卫生防护中心话，全民检测是很大型的活动，政府会全面计划和预备，如果有细节一定会适时公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高气温约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6至7级，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7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FM 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饿咗咁耐咧，咁啊天气又好啦，系咪？咁啊见疫情又回落到得翻几百宗三位数字啦，咁个人真系好想蠢蠢欲动咧，就出去行下嘅。咁但系确实咧，呢一年几日嘅假期咧，真系会好多人咧一窝蜂咁涌出嚟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特别小心防疫啦。咁啊，人多嘅地方真系要戴稳你嘅口罩啦，勤洗手啦。咁如果未打针嘅朋友咧，就尽力咧喺呢几日咧尽快打啦。尤其是小朋友，因为咧嚟紧又会复课啦。咁啊，作为家长嘅我咧，真系好担心嘅。我小朋友打晒噶啦，咁但系咧都担心噶嘛。打咗针唔代表唔会染疫噶嘛，系咪？只不过就话冇咁容易有重症，咁但系都系会染疫咁啊，亦都。染疫当中咧，亦都有话好多嘅后遗症啦，咁所以其实作为家长嘅都担心，咁但系咧，我知道除咗家长担心之外咧，有啲哥哥姐姐都好担心呢个疫情，担心到咧可能一啲高危嘅地方，例如医院啊、诊所啊、一啲健康中心啊，佢哋其实都要定时翻去做一啲检查同埋复诊嘅，因为疫情咧。佢哋可能一拖再拖，甚至乎咧就系唔出现啦，因为翻医院复诊好危险，系咪？其实咁样做系咪唔好嘅咧？嗱，我一定知道系唔啱嘅啦。咁究竟有啲咩影响呢？如果你唔翻去复诊会点样呢？究竟你怕新冠肺炎多啲，定系怕你嘅长期病患？拖延咗之後會嚴重咗多啲咧，不如我哋一陣間聽聽咧，就係即啊呢個老人科專科梁萬福醫生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呢一個話題啊。其實咧，佩佩都有好多心事好想講俾你聽。 未敢將一寸心事講給小宇知，又想。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星期六健健康康在清晨，在佩佩的电话旁边当然有我们的老友记了，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啊，喂，近排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新冠肺炎呢大家都有点担心啦，所以呢出入一些的高危地方呢就更加呢就倍觉担心的。咁讲緊一啲高危地方，医院啊、诊所啊，呢啲必定係最高危嘅地方啦。我亦都知道呢好多哥哥姐姐呢因为咁对于复诊呢一个行动呢佢哋有所犹豫喎。咁作为医生嘅你应该点样俾到一啲嘅提示佢哋呢？ 咁都係喺啲身体健康，尤其是有一啲嘅流行病嘅时候呢，个身体嘅健康保持稳定嘅最重要嘅。因为呢所有数据嘅研究都发现呢，其实如果有慢性疾病嘅人士，佢染咗呢个新型冠状病毒之后嘅死亡率係会高嘅。尤其是佢嗰个慢性疾病呢控制得唔好，或者佢即係唔食药啊，咁即係个血压唔稳定啊，心脏唔稳定啊，个血糖高啊，咁都全部呢都係增加个风险。所以呢喺嗰个药物治疗同埋控制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喺呢个期间呢都要着緊要去睇嘅。咁当然呢现时嗰个客观环境都有改动啦，其实喺过往嗰由二三月开始呢，其实医院呢嗰个感染嘅人数多啊，同埋疫情比较紧要，工作人员都比较忙呢，其实都实行咗一啲叫做所谓免诊取药嘅模式嘅。即係话专科门诊嘅医疗人员呢，佢哋会去因应嗰个病人过往记录，发觉佢连续两三次复诊都冇乜嘢，个验血就冇乜嘢，咁会比较稳定呢，就会配返即係恒常嘅药物俾佢，等佢唔使走一转去医院，等佢唔使去到个专科门诊，你知道一个专科门诊可能都排到一二三百人去等候，然之后呢去攞药，又有超过五百人攞药呢，本身已经是一个好高风险嘅地区啦、因为你喺严重期间呢都有十零个 percent 嘅人係即係唔知佢原来係染咗，咁佢哋你嗰个环境都係即係污染嘅机会高，咁所以我哋都喺公立医院呢都做緊所谓免诊取药、但係呢都会仍然会找返啲病人返嚟喎，尤其是佢有肾病啊，有心脏病啊，嗰、那个病情唔稳定啊，或者啱啱最近先入过医院做嗰啲一啲嘅治疗之后，咁呢就算疫情点高峰呢，医院都会捉返佢哋返嚟睇一睇。咁如果真係医院叫佢返嚟睇呢，你就要小心㗎喎，就唔好话哎我都怕去啦，咁不如唔去唔睇得啊，叫屋企人去攞啲药。咁但係呢你个攞药只系攞药啫，冇得睇噶嘛，冇得做检查。咁咧，我就揾唔出去调节嗰个疾病咧，咁嗰个危险性咧，真系惹咗个新冠肺炎之后咧，就大件事。咁当然咧，就唔止要染咗疫，因为本身疾病唔好嘅时候，唔控制好，你可能急性本身病入医院，但系原来医院咧就把刀紧要。咁咧个亦都有所谓交叉感染嘅风险啊。其实喺个所谓新冠病毒嗰个风行时间咧，我哋特别需要保重嘅身体，唔使入医院，即系话咁都要控制个疾病好啲咧，唔使入医院咧，咁亦都会减少你即系去到交叉感染嘅风险。 头先你系讲咧，即系话可以免诊，然之后攞药啦。是个长者自己决定啊，定是我揸住张复诊纸，究竟我应该点样做呢？我返去好定唔返去好，系咪即系主动啲打电话去返个诊所嗰度，打电话返去呢一个门诊部嗰度问一问究竟个情况，定系都会有指示，定系点样㗎？ 有两方面嘅。一呢就系话医院呢就会去检视嗰啲病人嗰啲即系复诊时间呢就去搵嘅。咁第二种呢就系头先讲啦，即系个屋企人发觉这个即是老人家或者自己都是很稳定的，我又很乖，我每日都读下手指，读下血糖，读下血压，恒常都没事，吃主药都很安心的，那你就可以打返电话，即是所有的公立医院的专科门诊，这个有个电话的，打返去说哎，不如而家咁即系 褪后啲先啦，咁样。 哎，褪后多三个月，我先嚟睇啦。等个疫情过咗，咁其实好多有聪明地去做。咁通常我哋喺呢个专科门诊都有啲护士咧专去处理嘅个案，就睇翻佢嘅记录。啊，系、哦，你都好稳定啦。咁你系唔想翻嚟？咁我叫医生开翻可能三个月、四个月嘅药， 中間如果有問題，你打翻電話翻嚟，咁就可以預約一個新嘅期。咁呢啲咧都係一個方法，喺呢一段時間咧，其實我哋要做好啲，就減低咗佢醫院壓力咧，咁啊對有需要嘅人咧，就處理更加好嘅。 嗯，咁我亦都知道有啲哥哥姐姐们咧，佢哋咧就屋企咧就储存咗好大量嘅药物喺度嘅，咁可能中间有时唔记得食啦，系嘛，有时就褪咗啲啦，咁如果佢话我屋企本身都已经有嗰啲药啦，系咪其实我连电话都唔使打去同佢讲嘅咧？定系你到咗复诊嘅时间，你应该要主动啲去问下佢哋，然之后咧配翻药翻嚟，唔好食翻屋企旧嗰啲药咧？ 嗱，藥物有啲剩餘咧，都係常見嘅。咁至於話使唔使落去攞藥配藥咧，咁多人如果你剩翻係過咗期咧，就唔係好好啦。咁呢樣嘢咧，雖然啲藥物未過期話，你冇需要食咧，好少嘅。咁你覺得啊夠咧，咁你話打翻電話去就唔係好好啦。因為打電話翻去門診咧，佢會幫你約一個新期，咁就會唔會記得咗你啊？即係話，所以冇約翻或者冇打翻去嘅時候，冇咗期喎。每一期咧，你要再约翻嚟好麻烦咯，咁所以咧系大家咧都要做呢件事啦，一系咧就话我哋医院打俾你嘅时候，你话翻你嘅情况听，咁佢就好安心，你唔使嚟睇咯，唔使嚟睇咁又可以配药俾你啊，或者你打去咧，咁话啊我唔嚟睇啦，咁你就会有个新嘅一个即系复诊期咧，亦都可能会安排你有新嘅检验啦，可能好多时咧都会复诊前会验血噶嘛。 验 咗血之后咧，再复诊咧就会安全好多啦。 咁总之咧就系、是，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本身都系一个长期病患者，你系需要定期翻去呢一个嘅复诊嘅话咧，咁就要特别留意而家咧新冠肺炎底下咧嘅安排啦。咁同埋咧，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咧又可以继续可以复诊，然之后咧亦都可以继续控制好个病情，然之后咧减少啲咧就系去到呢一个高风险嘅地方。咁最紧要都系主动自己行出第一步，有咩问题打电话翻去问就最好啦。 是啱嘅，咁所以要知道我哋个疾病，其实我哋自我疾病嘅管理一个好重要嘅，即係管理得好呢，咁同我哋嘅医生啊去倾谈嘅时候呢，就会知道我哋点管控个疾病好啲。喺呢个疫情底下呢，大家记住慢性疾病呢，佢个控制同监察呢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 其实管理得好，其实好多病都可以同你一起共存嘅。好啦，今日咧，唔该晒梁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健康话题，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咯噃。拜拜， 拜拜。常自叹，常自慨叹，常自叹花光为何太短暂，常自叹。经得风雨几番，恨似落花，谁怜薄命红颜？情像流水，逝去不可再还。荣誉财富，纵可永享，已经变得空泛。独叹祸水。为何尽是红颜？狂热情爱如刀片片太慢，荣誉财富已不再争，唯愿重。逝去不可再还，荣誉财富纵可永享，已经变得空泛。独叹祸水为何尽是红颜，狂热情爱如刀片片太慢，荣誉财富 叶丽仪红颜。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全部都生效。咁时间嚟到早上嘅6:27，即系话今朝早嘅节目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将会系4月21日星期四嘅早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公众假期啊！对唔住啊，临走都要送上佩佩最中意嘅歌曲。近排喺电视机见到咧，啊虽然满头白发嘅陈秋霞，但系真系觉得好挂住佢啊。有送上佩佩嘅挚爱嘅歌曲其中一首《夜温柔》，结束今朝早嘅节目，拜拜。 天边朗月照凡尘，凉风轻轻送白云。情如凉夜温柔，害怕见到乱纷纷。天边朗月照谁人，凡间只照爱人。情如明月照心里，活起心内我。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华盛顿方面对乌克兰的新一批军事援助首次空运预计24小时内抵达。今次是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8亿美元最新援助中的第一批。預計這些武器和裝備會抵達烏克蘭邊境，再由烏克蘭人在陸路邊境運入烏克蘭。有關方面未有詳細披露這批軍事物資包括什麼裝備，但美國官員早前說，烏克蘭在軍事上最迫切的需要包括榴彈炮、彈藥和雷達等，會是首批裝運的物品。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据报向美国国务院发出外交召回，指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报道指该召回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总值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有关。俄方在召回中要求美国和美国盟国停止不负责任地向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化，因为有关举动意味着对地区和国际安全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俄罗斯宣布欧盟驻莫斯科使团18名工作人员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应该在近期离境。 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五召见欧盟驻俄大使埃德雷尔，针对今个月初欧盟无理宣布19名俄罗斯常驻欧盟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向埃德雷尔表示强烈抗议。俄方指将欧盟驻俄使团人员列为不受欢迎是针对欧盟不友好行为的回应措施，而向埃德雷尔发出相应召回。欧盟回应时指俄方作出不合理而且毫无根据的命令，欧方对此表示遗憾，又说莫斯科当局今次决定除了纯粹报复没有任何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圣母院大火三周年纪念日到重建工程现场视察，他表示巴黎圣母院有望在2024年重新向游客开放。马克龙说目前施工进展顺利，负责重建的各国团体日以继夜工作，巴黎圣母院后年重新对外开放的目标有可能实现。法国传媒引述总统府相关人士指，巴黎圣母院即使重开，不排除到时部分复修工程仍然继续进行。巴黎圣母院始建于12世纪，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古迹之一。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的屋顶和塔尖在大火中被烧毁，主体建筑得以保存。马克龙在2020年大火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曾经承诺五年内完成巴黎圣母院重建工作。警方暂控一名52岁男子一项谋杀罪。警方在过去的星期四拘捕涉案男子，他和同日在马鞍山发生的一宗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8岁女子死亡。案件将于今日稍后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高气温约25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风势仍然颇大，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6%。强烈季候风信号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的6:34，欢迎收听4月16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各位早晨，刘国华早晨。 汪明熙早晨，各位早晨。本港昨日新增946宗确诊个案，是近两个月